沉默，当眼神又离开时闪躲，谎言一戳即破，尽管说再寂寞，放手算不算一种解脱？其实你并不爱我，只是不甘寂寞，所有谎言堆积的爱像泡沫，一句不爱我输掉我的执着，像流星划过陨落。当彼此的心事靠听说，这份爱像过期的花朵，心中种满疑惑，不开花不结果，我们的爱是否出了差错？其实你并不爱我，只是不甘寂寞，所有谎言堆积的爱像泡沫，一句不爱我输掉我的执着，像流星划过挣脱，跌进漩涡，被爱淹没。其实你并不爱我，只是不甘寂寞，所有谎言堆积的爱像泡沫，你并不爱我，我却像飞蛾扑火，明知没结果，

才知道那都是真的，爱是真实存在，晴的天，雨的夜，平常的语言，怎么我宁愿不要懂你温暖的宽容，让爱来，让爱走，让你让心都受。想哭但是哭不出来，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，而爱已不在，你绝望的离开，没有泪流下来，我哭了爱再不会回来，我会这么等待，舍不得一春去秋来，在你的爱之外，我在是存在，晴的天，雨的夜，平常的语言，怎么我宁愿不要懂你温暖的宽容，让爱来，让爱走，让你让心都受痛，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，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，而爱已不在，你绝望的离开，没有泪流下来，我哭了爱再不会回来，我会这么等待，舍不得一春去秋来，在你的爱之外，我在哪里存在？

踩着颠簸的脚步。 证明我是你。

虽然路途漫长遥远，可我们相依陪伴，留下真心祝福永远，让我们有同样的梦幻。有你有我，这世界不会再有寂寞，有你的心和我一起跳动，生活会变得更加幸福。有你有我，这世界不会再有痛苦，有你的爱和我一起同在，明天的未来属于你我。忘掉一切所有的遗憾和 不怕了，再也没有伤口能撒野，只是怕就这样往后的生活不再受你牵连，只是怀旧不算怀念，只是好奇会不会再见，还好爱不会亏欠，从你的身边看到我的弱点，只是怀旧不算怀念，只是好奇会不会再见。